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5集《波澜二》。这一夜，公主府上亦是不得安生，荣幸公主在行止院坐了整整一夜。谢景行未死，反而成了大梁的睡王，这是荣幸公主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过去的两年间，荣幸公主无数次的希望有一日发现谢景行的死不过是一场梦，希望一觉醒来，那个傲气俊美的少年还会站在她面前懒洋洋地唤一声荣矣。然而当真正的这一刻来临之时，荣幸公主第一个涌起的念头并不是欣慰。谢景行穿着尊贵的紫金长袍，袍角可以用金线堂而皇之地绣上飞龙，他戴着冷冰冰的面具，熟络地与他打招呼，却是顶着一个瑞王的头衔，那却是来自明棋的最大威胁。荣幸公主最初不过是因为被隐瞒而生出的愤怒，但当她意识到谢景行的身份时，荣幸公主最本能的反应就是警惕了。这并不是代表她不爱谢景行，或者是那么多年的陪伴都是假的，而是因为在其位谋其政，她是大梁的公主，皇室独有的骄矜和多疑总会在这个时候生出来。他在桌前写信，是给文惠帝隐晦的提醒，写了一半又猛地停笔，将面前的纸一把扯过来，揉吧揉吧，撕得粉碎，心中的纠结和复杂难以溢于言表。而他却不愿意再见到谢景行，因为他不敢如何面对。而最令荣幸公主狐疑的是，谢景行没死便罢了，怎么会变成大梁永乐帝的胞弟瑞王的？瑞王这个名头显而易见，不是可以随便被人用的。谢景行是本来就是大梁的人，还是不过因为机缘巧合被大梁的人收买？如果是前者，那到底还情有可原；可如果是后者，谢景行就是活生生的叛国了。谢鼎与谢景行自来就不亲近，问谢鼎肯定是不成的，沈庙一定知道些什么，可是沈庙肯定不会说，谢景行又护着他，荣幸公主反倒不好动作。思来想去，荣幸公主总算是想到了一个人，和谢景行幼年时候就一起长大，两家关系匪浅，算是谢景行在明棋最好的朋友。因为是一起长大，时时待在一处，总会有时间看清楚谢景行偶尔不同的地方。这个人是平南伯世子苏明凤。荣幸公主唤下人去拿帖子来。日子越来越逼近年关了，百姓们忙着开始置办年货，街头巷尾每日都是热闹非凡。生活总是过得如此顺遂，寻常人无法想到身居高位者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，就如同苍鹰和麻雀看到的天空也注定是不一样的。文惠帝自从前些日子被瑞王那番野心勃勃的闲谈惊住之后，倒是越发的起了和秦国结盟的心思，只是因为明安公主一案到现在都未查明真正的原因，到现在都还隔着一条线。不过随着文惠帝表现出来的诚意越来越多，皇甫浩的态度也有所松动，明棋的官差衙门都任凭皇甫浩差遣了，就连大理寺也要时不时地接受皇甫浩的盘问。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，文惠帝的确都是给足了皇甫浩面子，到现在都查不出明安公主的死因，皇甫浩以为也并非明棋这边刻意包庇，毕竟他也是亲眼见着案子的进程的，指不定是明安公主什么时候得罪了大人物，否则怎么会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。 民安公主的事情暂且不提，睿王对文惠帝说的那番话最后也传到了皇甫浩耳中。如果说一开始皇甫浩代表秦国，分明有意要和明琦结盟，却故意拿架子，企图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好处，听到睿王的这番话时，皇甫浩就有些坐不住了。倘若睿王代表大梁，真的想要明琦生产矿石的那几座城池，正如文惠帝所担心的，大梁志不在区区几座城池，而是定京乃至整个明琦，那么明琦就危险了。唇亡齿寒，单单的一个秦国也不是大梁的对手，更何况吸收了明琦兵力兵器还有财富的大梁只会更加锐不可挡，那时候大梁再来收拾秦国，秦国也回天乏力。秦国和明琦结盟的目的也就只是为了牵制大梁。皇甫浩将这头的消息传回秦国，秦国皇帝虽然也恼怒自己白白地折了一个公主在明琦，可一个公主和整个秦国的江山大业比起来就实在是微不足道了。秦国皇帝只让皇甫浩暂且压住明安公主一事，务必要和明琦结成同盟交好。皇甫浩得了秦国皇帝的消息，这些日子就往明琦的宫里跑得更频繁了些。一个有意结盟，一个正愁没有帮手，一拍即合，面上一派其乐融融，文惠帝和皇甫浩的关系倒是走近了不少。文惠帝有心要扶持太子，之前本想将沈庙嫁给太子，谁知道会突然窥见大梁的野心，一时不敢对沈家下手。这会儿皇甫浩过来，恰好可以让皇甫浩与太子多走动走动，让皇甫浩承太子一个人情。这世上之事自然是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平日里看着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，却在各种交错纵横间有了联系。聪明人善于在这些关系中寻找自己可以利用的地方，普通人一个不小心却会迷失在各种交错里。员外郎府上，沈东陵正在喝茶，上好的叶尔青生长在南国险峰，一小撮就是几百两银子。他品茶的姿势优美惬意，穿着江南织锦的棉袄裙，环佩叮咚，生得又十分的俏丽娇艳，一眼看去便晓得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娇媚少妇。却哪里有人想到，不久之前她还是沈府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庶女，一年到头都不出院子，下人们都不认识她是沈府的小姐，更别说任婉云当家的时候十天半个月饭菜里都没见到油荤。从前和现在云泥之别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这员外郎府上虽然看着不比别的官家家大势大，可也算是富得流油了。从来就没有人靠着朝廷里的那点子俸禄过日子，嫁到员外郎府上之前，沈东陵一直以为王家是跟着周王的，然而嫁过来之后才知道，王家真正的主子是太子。作为一个员外郎家，却有着这样丰厚的家产，不过就是因为王家和走私盐贩子有些往来，而这里其中的银钱自然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太子府。不过就算是雁过拔毛，扣下的这点子雁毛也足够王家在定京城里花银子，不必考虑良多了。要知道私盐本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